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。官方疫情导致新头沙同布拉尼总体的规划延迟完工，修改新建期推迟到明年将开幕迎客。新头沙发展局表示，接下来将展开一系列可行性的研究，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变化，以确保新头沙技术成为游客光顾的休闲景点之一。时隔两年后，我的肥膏图竟然可以在全岛各地的肥膏堂进行大型的祈祷仪式，同时也能够上门呼访，人数不受到限制。欢迎葵仔节的气氛比往年热闹。财政部长王顺才出席海庆祝发动的时候表示，政府将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确保人民可以继续享有自由，不再受到大型流行病的限制影响。母亲节即将来临，随着沙狗出飞的人数放宽海，由逢杯入闸就接到拆村经泰的探究意见，目前已经无法再接新的天单，也要陈冠表示，营业额几乎恢复到官方疫情前的水平。防疫措施放宽之后，国人在户外可以选择不戴口罩，是今年开始以来，人民对口罩的需求就减少了至少四成。由卫生科学局批准生产口罩的本地公司中，有至少一成已经推出了市场。本地的官方单日新病例连续三日超过2000起，报1570起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62起的病例是由境外输入的，其余的都是本土的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0.72。我国教育部前九级政务部长蔡崇义去世，享年87岁。建英节的期间推行海特别辅助的计划，为我国培养双语人才和传承传统文化作出贡献。蔡崇义的灵堂设在楼面塔界的新加坡殡仪馆，火化仪式明早也就在5月5日下午在湾里举行。马来西亚的官方单日新病例时隔大约一年就回落到1000起以下。马国卫生部 COVID Now 名称的数据显示，当地的病例连续6日呈下降的趋势。昨日就在5月3日新增922起的病例，其中多数为本土的病例，另外有九个人病逝。当天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是445,781起，其中35,564个人死亡。世界卫生组织讲，截至两个月以来，全球已经有20个国家通报至少228起不明原因的儿童感染疑似病例。另外有50多起的病例正在调查中。世卫组织发言人讲，多数的病例是来自于欧洲，但是美洲、西太平洋和东南亚也出现了病例。新闻报告完毕。